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今天下午又来到了每个周三的板块，你的故事谁的歌，这是我们保留的一个点歌的板块。因为很多的朋友从疫情开始2020年跟随我们这个板块，觉得终于有一个下午茶的时光，40分钟可以安静的来听听歌，听听大家的想说的话，还不错。所以呢2021年我们保留了这个板块。2022年呢，目前来看大家的呼声应该是希望我们保留周三板块的，所以今天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期点歌节目了。没有关系，跨过年来，我们下周三依然可以相见。点歌留言互动的方式都是通过微博，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来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疫情方面，12月28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一例。本月底将会有一批地铁新线集中开通。今天呢，记者在14号线部分列车及地铁站台看到，最新版的地铁线路图已经在陆续的更新了。其中呢，11号线西段、17号线南段、19号线17三条全新的线路，以及其他既有线路的剩余段或者是延伸，也都出现在了线路图上。北京市医保局市人力社保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报销范围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国家增加的74种的药品全都纳入了本市医保药品目录，大幅的降低了药品价格，平均的降幅为61.71%。新的政策明年的1月1号开始就正式实施了，适用于本市城镇职工以及城乡居民等参保人员。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听歌时光了。今天呢，大家很多的歌曲都是要给西安加油的。确实刚才我们听到目前北京控制的非常好，西安呢陆续的也在封控当中。现在政策他们是因为正好啊，很凑巧，我有一个听众，他是西安的社区工作人员，所以呢他每天也会私信我他们的一些工作的状态。他们现在基本上也是连轴在转，社区的工作人员很辛苦，也要不停地参与到核酸检测的这个工作当中来，而且呢也要保障大家的日常的生活必须。所以在这儿呢要很感谢我们的听众。不管你们现在此刻是在西安防疫的一线， 在帮忙，在加油，还是像今天我们待会儿要听到的几首歌，我们用这样一个形式在精神上面给到他们更多的鼓励，都好啊，一个很实际的，然后一个是线上的，我觉得都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众有这份心。好，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前三首歌都会跟这件事情相关，也要感谢大家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周三的板块，想要在听歌的同时分享你听歌的心情，欢迎大家微博上面来找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首先呢，我们就要听一听凤凰同学要点的这首《西安》。他说，可恨的疫情又肆虐了古都，我在长安待过几年，有着想念的味道，思长安不言而喻的情感。刚刚从东莞抽身的方然天使啊，对，也是我们的听众，在2020年他参加了广东的援鄂医疗队，去到了我的家乡武汉，而现在呢，他又在西安的温差里瑟瑟发抖。对，这是凤凰写的啊，但是，也是我们这位医护人员，如果在帮助核酸的间隙能够有空来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大家第一时间的一个汇报，确实很不容易。他们从广东很温暖的一个地方突然来到西安，这个温差的感受可能会有点受不了。我知道他现在没有办法听到我们的直播，但我希望，方然如果有时间听到我们回放的话，还是那句话，要督促你和你的小伙伴们都要尽可能的保暖。虽然你解释了在这个防护衣里面没有办法穿得很厚，但是就像我们听众说的啊，有没有可能在物资比较充裕的情况下贴一点暖宝宝呀什么的，保障一下你们的安全和健康。所以呢，凤凰说特别想点一首赵柯的《西安》，送给逆风前行的英雄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祝你们一直平安。好，这首《西安》是一个现场版的，虽然不长，但是应该也表达了现在很多人的心声。我们的白衣天使们，你们要保护好自己，而且呢，也千万不要感冒了。再说一遍，尽可能的多穿衣服，好吗？在防护衣里面。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赵柯《西安》。 长墙根来碗面太塞，德福巷喝一壶我扫他，曲江池转一宿宝船牵着平贵的手，寒窑的故事我总是听不够，兵马俑不开口谁人懂，杨贵妃红尘泪变了是与非，感慨烽火台前西诸侯，秦末华夏大一统，听闻马前歌子显神通，谁陪我丝绸之路一口声，后一句陈腔那别离万泡沫，八百里青川我看尽波澜壮阔，谁把前朝的故事说了又说，玄奘骑着白马，秦王安然睡着，可三千年的太平盛世何安。 虽然很短，但是呢，很有西安当地的这个陕西曲风的特征在里面啊，很中国风，而且呢，里面有方言的歌词， 啊，也希望可以给更多的人带去力量。第二首歌呢，也是木子同学因为西安疫情想要点的一首歌。他说十一的时候呀，就和陕西的同行约好了新年呢要一起去吃陕西的小吃，吃上它几天。没有想到突如其来的病毒入侵了西安，我想点一首《保重》给那里的同行朋友们，大家都要保护好自己，加油，一定很快会过去。我把《保重》这首歌上单的时候才发现，它是王俊凯、谢霆锋还有萧敬腾他们在2020年的2月17号上线的一首歌曲，当时就是为了抗疫，然后做了这样一首新歌，可能在已经过去的这两年吧，将近两年的时间当中，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再听到这首歌，但是你现在再去想那个时间节点，我们觉得这首歌很，它的创作本身就很打动人心。我们在2021年的年尾再一次听起这首《保重》，也真的还是那句话，希望所有在西安的朋友们，然后呢也许你曾经是我们节目的听众，像方然一样，然后现在因为各自的工作的原因来到了西安，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都非常的感谢，一定要保重好自己。听歌的同时可以到微博来找我，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 想给不能给的拥抱，想哭不能哭的煎熬，摸不着，心也明了，看不清彼此的容貌，却感激坚强的心跳，在努力将悲伤治好，纷纷扰扰在当下都渺小，世界去歌颂，越与越再不同都相同，伤心的人怎会听懂，不向往伟大的美梦，只一份心在心中折下去，焦点也动容，天阔地大带声音都接通，情绪将万种，还只有一种，说不出现在多心痛，只好说一声多保重，要承受要我懂，一定要乘风，你从来不求的英雄，却值得世界去歌颂，人与人再不同都相同，抬头拥有同一天世界是个怂人与人再不同，眼泪落下难道不相容，说不出现在多心痛，只好说一声多保重，再坚守再过冬，风雨过后约定要重逢。 响，我们都经历着难懂人与人 赛道 都相同，相信的人终将相拥。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是来自于王俊凯、谢霆锋、萧敬腾现场版本的《保重》，同样是关于疫情，关于即将要到来的节日。稀稀姑姑说，多远都要在一起，我想听邓紫棋的这首歌，每当过年不能够和远方的家人团聚的时候，就更想念这首歌了。今年又是一个疫情时期的两地春节，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年，平凡的人，平凡的日子，不平凡的人间烟火，是一种非凡的幸福。你说的已经很好了，我就不多加点评了。确实，响应号召，就地过年，然后呢，好像听起来会有一些孤单，对不对？但你想想，在你身边，平时可能没有时间，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没有时间去相聚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同学。有可能在春节的时候，大家因为都在就地过年嘛，会在你所在的城市可以，不用太折腾的小范围的相聚一下，因为我们也要响应号召啊，不要太多的人去聚餐聚集。那小范围的聚集一下，或者是约上两三个朋友呀、三五个朋友呀，到家里面去吃吃饭呀、聊聊天啊，也是非常安静幸福的一个春节，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在这儿呢，也确实是要跟现在可能还在西安的一些朋友，也许你不是在西安工作生活的，而是因为现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原因来到西安的这一部分的朋友，要特别的跟大家说，不管距离有多远，我们都是在一起的。你们随时的可以来微博的群里面跟我们聊天，也随时可以在微博的评论区找到我，给我留言，我们多远都可以在一起。微博找到我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进入到主页里面，点击中间的微博两个字，置顶微博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认识更多的听众。第二条微博是今天的直播帖，点开评论可以留言。 我想收集每一刻，我想看到你眼里的世界，想到你到过的地方和你曾度过的时光，不想错过每一个，我希望我一直在你身旁，未来会怎么去，你快乐我也就没关系，对你我最熟悉，你爱最后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宁愿换个方式介绍，还能遥远爱着你，还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你已经不再错， 请不要离开，不要离开我的回忆。 多远都要在一起。如果有很多的朋友也像点这首歌的朋友一样，可能今年又不能在春节的时候和家人团聚的话呢，也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带去一点点心情上的调节。我们可以找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暖和一点的时候回家看看父母，看看曾经的同学，然后呢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就响应号召，在各自的工作的城市，比方说我在北京，那我就好好的在北京跟北京的朋友来共度这样一个春节。因为可能很多人也没有办法陪伴在自己的父母身边嘛。当然好像我去年去蹭了一个，就是我同事他的父母在身边，然后我说要不然我去你们家过春节，除夕的时候，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感受一下家庭的这个过节的氛围嘛。如果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也不错。应该对方的家长也喜欢这样热热闹闹的嘛，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父母都还是挺喜欢热闹的。过节就应该有过节的样子和气氛。说到热闹呢，某手意见说想要听一首来自于苏诗丁的《留白》。他说有时候也需要关注，自己也需要关注，也需要独处，问自己这一年是否过得好，留下了哪些遗憾呢？明年能不能够补救？找一个朋友谈谈余生的色彩，以后的故事能否被记载？是守候时光还是等待呢？这个问题他需要来问我，要得到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的回答。是这样，魔手同学，我能不能说我没有太听懂你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一年你过得好与不好，在前面的点歌时候我其实都表达过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年终的复盘，然后告诉自己这一年我是不是做到了年初的一些计划呀、目标啊。但是我个人不太认为说我们要明年花明年的时间再来补救今年的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过去了就是过去了，遗憾有可能它就是在那个地方了，我们不能够太纠结它。而你说的找一个朋友谈一谈啊，然后以后的故事啊，守候时光和等待这两件事情难道不是一样的吗？我觉得好像它没有一个 AB 选项。你要不要考虑补充一下你这个问题的细节，还是我的理解上面有一点点什么偏差？我们先来听歌，你补充完了以后我再来回答你的问题。好，我们这个是一个有问必答的节目啊，你放心，我绝对不会逃避问题。微博大家想要听歌跟我们来聊天，同样的可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几个字找到我，长江的江，夏天的夏。 刚才听到的这首留白呢，想要向我提问的同学给我的回答是，因为他自己的工作就是等待患者补救同一样的症状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说我可能背疼，但是每个人的背疼的原因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去帮他补救，对不对？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和我刚才说的你这一年留下了什么遗憾，明年是不是能够补救，当然不是一件事情。因为身体的这个问题呢，是很多人是不自知的，它不能叫遗憾呀。他可能是疼了才来找你，是因为他还没有疼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的这个生活习惯是不对的，或者这个处理是不对的。他只有等到有症状的时候，他才能找你。这对于他来说不是补救，这就是一个发生了，我就去应对它，这已经是很好的一个状况了。这个和我们说的工作生活里面，你如果在2021年发生了什么样的遗憾，你要2022年再去补救，它不是一个概念。我的理解是这样啊，不知道你的理解跟我是不是相同。 只在某个夜深的时刻， 好，接下来抓紧时间听歌。小熊说，晚上因为小小的误会跟妈妈闹了一些脾气，过后呢仔细想一想，妈妈并没有错啊，错在自己当时没有好好的和妈妈说话。今天就给妈妈点一首歌吧，并要向她说声对不起，妈妈我爱你。大家听一首来自于吴建豪的妈妈，你看马上能够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这是一个好孩子。不管我们多大了，对不对？就是不管说我们这个实际的年龄，它这个数字一位数两位数，或者这个两位数的开头是二三还是四是五，其实我们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我们永远都是他们的孩子。你能够意识到自己这个问题确实是不对的，然后借由我们的电波跟妈妈说声对不起，这就很好，真的还是要给你鼓掌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你想听到的吴建豪的妈妈。也希望到年末了嘛，可能因为就地过年的问题，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跟父母说声我爱你，但你们也一定要借助现在发达的通讯手段，好不好？爱就要及时的说出来，当然像小熊这样对不起也及时的说出来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不要把矛盾再去滞留在那个地方，毕竟2021年都快过去了嘛，对不对？我们要及时的面对，迅速的解决掉它，然后我们才可以很轻松的、很愉快的迎接接下来的每一天、每一年。我们来听吴建豪《妈妈》。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歌的朋友，记得了，我们微博是唯一的点歌渠道，你今天可能会有点来不及了。下周二吧，下周二大家可以继续来点歌，然后呢也可以告诉我此刻你听歌的心情，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啦。 谢谢我妈妈的辛苦，她的泪，她掉眼泪， 那年还没长大，常常让你牵挂，是我不好你担心了吧，懵懂很不听话，也曾经最吵架，我的脾气你没办法，你一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你说爱是唯一 的，那种为了是代价的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泪流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回他总要你等一下，有许多晚都等我回家，伤了你的计划，无意说的谎话，你的微笑说算了吧，你个人沉默撑着家，任岁月在你额头刻画，说爱是唯一的解答，那皱纹是代价的斑白的发，是惩罚妈妈辛苦为家。你别再让泪流下，我会照顾这个家，亲爱的妈妈，休息你辛苦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吴建豪的《妈妈》，要为呆呆小熊送给他的妈妈。嗯，跟妈妈有一点小冲突、小矛盾不可怕。家里人嘛，对不对？总是会有拌嘴的时候，但是呢，我们及时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就很好。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在这首歌之前呢，说两句闲话吧。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都在等这一个时刻。这是我今天在我们微博的这个粉丝群里面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啊，因为我们凤凰同学呢很激动，说马上我们就要开始听歌了，又到了我最喜欢的听歌节目啊，这乐享下午茶就是我最喜欢的节目。然后呢，立马呢，我们的博弈仙居同学就出来说，说实话，就点歌这个板块啊，这个节目我更喜欢柜台某某主持人的。是这样，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反应，我是想要告诉博弈仙居同学，就是我们生存在这个社会上，如果你也是个社会人，脱离了校园这样一个环境，如果已经走向了工作岗位的话，那么你这样一个回答，不管你是觉得开玩笑好玩还是怎么样，都会给听到的这个当事人带来很大的伤害和失望。因为如果对方是很认真的对待了自己的工作，比如我，那么不太希望你去拿一个横向的比较啊，而且这个横向是非常宽泛的，就是一竿子我就要把你之前所有的这样一个工作的成绩全部都去否认掉，因为我只喜欢那一个人，我最喜欢的就是他的这一份工作。那你这个样子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而且 你是在我的粉丝群里说了这句话。你想象一下，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在那一位你很喜欢的这个他的粉丝群里面，你说啊，我好喜欢我们的点歌板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向的。但你一定要说，我很啊，我论播新闻，我还是更喜欢945的谁谁谁。这个本身它没有太多的可比性，而且呢，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面摸爬滚打，很多的时候讲究的是一个认可、鼓励，看到对方的优点和好，没有人希望一直的去被比较，尤其在工作当中。也许我的职业的特殊性，大家会去跟我的同行们去比较，因为你们会听不同的节目，看不同的节目，这个没有问题。但我只想告诉你，没有人愿意无端的去拿出来被比较，尤其你加上了一个罪。哦，那既然最喜欢嘛，我也不能拦着你。但是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我希望你在以后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场合，需要你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里的情商这一个部分，它很有可能会决定了你这份工作的趋向，你跟这个朋友，跟这个同事，甚至是跟这个家人的相处。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应该保有一个基础的尊重，对他人的鼓励和对这个世界的善意。好了，闲话就聊到这儿吧。最后一首歌是我的好朋友要点的，非常感谢他在年末的时候提醒了我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也产生了昨天我写的那条 J 语。你往小小说点一首《爱久见人心》，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你说你很喜欢其中的一句，我说很多句我都很喜欢。你说过有些人也许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能够持续留下来陪伴同行的人难能可贵，值得加倍珍惜，感谢所有的遇见。愿你和你们在2022年依旧平安喜乐，做更好的自己。我也要对博弈仙居说，爱久见人心。谢谢小小，2011年有你们的陪伴，我非常的开心。希望我们2022年继续一起陪伴吧。今天的节目呢，就要在《爱久见人心》的歌声当中结束了。明天下午的3:18，还有本年度的最后一期《乐享下午茶》，我们跟影评人罗仲连线，了解一下今年的元旦档期都有哪些电影值得我们关注。明天见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座城堡，让人敬仰却处处防御。你的温柔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等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